若你还记得我的样子，如果下辈子我们还能碰上，请轻轻地叫我一声亲爱的。在听到的那一刹那，我一定一定会热泪盈眶。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这位网名叫看上去很美的听众，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-5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蒋平一看安乐公范继华出现了，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，垂手站在旁边。南侠七节小武艺的人也规规矩矩站好。你看这个范继华岁数不大，有派头，那简直是旁若无人，面孔绷的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。轻轻走下楼，有人把椅子往这一放，范继华往台阶上一坐，总管过来磕头，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怎么回事？三更半夜鸡毛子喊叫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回千岁的话，开封府上咱们宫里头抓贼来了。胡说，我这个宫里怎么会有贼呢？他就说呢，那开封府的人他非说贼在咱府里头，那叫奴才有什么法呢？ 让他们过来见我。 是。 和这总管也来了劲儿，叫主人多大奴才多大。他来到蒋平和南侠面前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千岁叫你们过去回话呢，小心着。蒋四爷跟南侠两个人代表开封的人来到范千岁面前，跪倒施礼，卑职叩见千千岁。 我瞅你们挺面熟的，你们俩是谁呀？ 卑职蒋平， 卑职展雄飞。 哦，听说过。 怎么我这府里居然会有贼？卑职有下情回禀，确实有个贼被我们追得无处逃走，越墙而入，藏到您这座府里头了。 你们看准了， 一点儿都不在差的，有血迹为证。 哦，那你们搜没搜？ 奉包相爷的唐玉，我们搜了。 贼在何处？ 哎，贼现在还没抓住呢，他是前边搜了，这后园还没搜。我们打算跟您说说呢。 大胆，放肆！ 蒋平啊， 这内园乃是三尺禁地，这可不是我自封的， 这是当今天子所赐。要知道这个地方一般人是来不了的，就凭你们的身份大言不惭要搜查，真是岂有此理呀、啊！我看这样子吧，要有贼的话他也跑不了，本宫可以自行搜查，倘若发现则扣，必然绳捆车送交于开封，你们就不必劳神了啊！退下去吧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，怎么样，公爷不乐意了吧？走走走走呀，小明看完了就这样给撵走了，那哪行啊，但是不走上命难违呀、啊。公爷说话了，惹人家生气那不找麻烦吗？四爷万般无奈，往上扣了个头，跟南侠站起来，冲众人一挥手，大伙退出安乐公府，光人家把大门关上。徐良赶紧过来就问，怎么样，搜查出来没？没有啊，人家后边不让搜，让我有什么法儿？忘把绿秋秋的，他一个安乐公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非要搜，等等，孩子别往南墙撞，这个劲儿你别不服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人家嘴大咱嘴小啊，这要在皇上面前告咱们一状，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那你说就这样算了不成？那倒不能，请示相爷，让包的人出面说话，那就好办多了。 大伙一听也对，一个个忍气吞声。徐良告诉严加防守，非搜不可。 慢说是人跑出去，鸟都飞不出去啊，外面就布下天罗地网，长起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把这座安乐公府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。然后蒋平、南侠起身回开封，简短接说，见包大人诉说一遍。包大人挺为难，出面不是不可以，关键是有没有把握。蒋平跟南侠一再下保证，肯定在那，就冲范继华这一主栏，他肯定有鬼。咱们现在说不清他跟这贼有什么关系，他为什么就拦着咱们不让搜呢？把贼抓住对他有什么不好呢？大概他是有难言之隐呢。包大人一听点点头，你想想跨院里头三老的尸首都在那停着呢，这么大的事情能轻易罢手吗？既然有眉目了，就得一杆子插到底。包大人做了决定，吩咐一声睡觉，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董平、雪霸、李贵、楼青、开封府的校尉、护卫八班人义全准备好了，头前挑着灯，包大人满身功夫升座大轿，一直赶奔安乐公府。这回开封府的人就有了精神了，相爷出了面了。等大轿沾尘，服饰板撤掉，包大人在里边出来，往门前一站，吩咐蒋平叩门。这回蒋平敲门也有劲儿，咚咚咚，开开门。那位总管把门开开，往外一看，吓得一缩脖子，一瞅包大人来了，黑脸蛋子沉着在那站着呢，他腿肚子就有点转筋了。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相爷驾到，小人迎接相爷。 免离平身。我当是谁呢？相爷驾到，小人迎接相爷，免离平身。